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42首，愁城延秋夜，即是见赠，韩翃。 秋天延秋夜，即是见赠，韩翃。点点银芳草，空闲淡月花。仙鹤秋烟干，点起压强家。恰好康银晚，心急过一下。向来吟秀吉，不加一名啊。 晚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